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未来两三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多云为主。夜间湿度增加，能见度转差，有轻雾，路面比较湿滑。今天下午气温回升比较明显，中午前后比较适宜您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 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是我，你告诉我吗？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只能说再见。 小说联播， 小说联播。 岁月长歌，历史沉浮，英雄豪杰壮怀激烈，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作者巴根，演播殷超。 出使金朝人选的事暂时告一段落，窝阔台为这事儿暗地里点过奶马针不止一次。不过既然忽必烈自己也坚持要前往，窝阔台不好再阻止，便打算派忽必烈随行前往。离出使金朝还有段时间，一天窝阔台正坐在御座上沉思，一个侍卫进来施礼说，蒙哥王子从三峰山前来求见。窝阔台大惊， 啊，蒙哥来了，快让他进来。 侍卫退出，蒙哥匆匆进来，单腿跪下， 大伯寒。 窝阔台起身向前扶起蒙哥， 蒙哥快起，你父亲怎么样？ 蒙哥站起来说， 嗯，父亲还好。 窝阔台松了口气说，啊，人好就好，来你也坐下。那么远鞍马劳顿，那你父王的意思是？ 蒙哥答道， 西路大军在三峰山受阻，金元帅完颜哈达颇能用兵打仗，以30万精锐当我大军去路，使我们伤亡惨重，处于敌我相持。父王的意思是手中只有10万兵马，面对易守难攻的三峰山关隘，兵力实在不够，请求大伯寒再派5万精兵便可拿下三峰山，然后挥师到金都汴京，王金必在三峰山。 窝阔台沉思良久，心想此事事关重大。 忽必烈正在营帐里看书，蒙哥突然走进来大喊道， 忽必烈大哥。 二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蒙哥拍拍忽必烈的背说， 嗯，比过去壮实多了，像个武士了。 父王很惦记你，这次让我来，一是给大伯寒送急信，二是让我来看看你长没长高。忽必烈把自己要和史天泽扩出使金国的事情告诉了蒙哥， 蒙哥闻听就是一惊，啊，为什么让你去？ 是我自己愿意去的，我要亲眼看看金国究竟怎么样。忽必烈并没有说出奶马针的事情。 蒙哥着急道， 出使敌国是很危险的，你想过没有？忽必烈斩钉截铁道，我们蒙古男人骏马加鞭纵横驰骋天下，哪儿没有危险呢？怕危险什么都不要做了。大哥，当年大汗爷爷在我这年龄时已经带着我们部落与背信弃义落井下石的泰兀契提人殊死搏斗了，而且我这一次是以劝降使者的身份去金国，有道是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吗？哎呀，看把你给蠢的，当年花剌子模杀我500人的通商驼队，去年高丽国又扣押我使臣，你都忘了？要不这样吧，我跟大伯汗请求，我去金国好了，换下你。而且西路大军受阻于三峰山，完颜哈达正在得意洋洋的，这个时候出使劝降不是时机呀，我要劝阻大伯汗。忽必烈拦住蒙哥说，哎，大伯汗已经做了决定了，你去劝阻他，他肯定认为我忽必烈怕危险胆怯了，所以让你来当说客，这样不好。大哥，你知道史天泽是个很有谋略的人，紧急时刻他会有办法的。蒙哥仍然不愿与忽必烈前往，只是见忽必烈十分坚持，自己不好一味的泼冷水，便叹了口气说，总之你去不合适。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 蒙哥带来的消息让窝阔台感到灭金的计划还需要改动，便召集御前会议分析形势。窝阔台端坐在御座上，左边坐着乃马真，右边是萨满国师，巴特尔、耶律楚材、史天泽、兀良合台以及蒙哥、贵由、忽必烈等人站在阶下，个个表情肃穆。窝阔台说，各位，托雷王派蒙哥王子来急报，西路大军在三峰山受阻，损失惨重，求加派50,000兵力驰援，西路大军形势紧张，大家异议该如何应对。巴特尔说，我们中路大军的兵力也是捉襟见肘，从哪儿再抽50,000兵力呢？而且大汗在中军安危系于此啊。史天泽说，三峰山地势险要，两岸都是悬崖绝壁，易守难攻，四大王今以10万大军攻破30万，实属不易。我以为我们中路大军抵达黄河北岸，采取佯攻之势以策应西路，金国绝不敢过黄河攻击我们，再拨出一部分兵力增援四大王，只要他们突破了三峰山，金都汴京的西线屏障尽失，大军可以长驱直入，直捣其都汴京，灭金在此一战机不可失。耶律楚材捋了捋长髯说，我看史将军所言极是，金国凭借黄河天险把主要兵力都投放在西线，完颜哈达又是皇叔，金国的精锐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只要拿下完颜哈达，金廷的根本动摇，灭金指日可待，望大汗三思。兀良合台说，大汗，各位分析的有道理，我愿率部前去，去增援四大王。窝阔台说，那么派使臣这事是否缓一缓？金国小有所胜，必将骄狂，派使臣此时不利， 你们以为如何？巴特尔说，大汗，你如果决定派兵西援，那我建议派史田泽万国长带上使节复印使团人员，带3万兵马前往，然后就近视敌情做决断，这样派兵和派使节两不误。耶律楚材表示赞同，窝阔台点了点头，又问长胡子，派往南宋的密使又无消息？耶律楚材说，哦，暂时还没有消息。你要想着这件事，南宋一旦派一偏师向北进攻，金国就受不了，这件事十分重要。你要跟南宋使臣赵拱、张文谦多多联系。巴特尔听旨，拨出3万精锐，由兀良和台统帅，贵由为副，即日出发。史田泽、阔出、忽必烈等出任使节，随军行动。到时，使万户长一切便宜行事。还有，大军粮草从燕京路一带的各汉室侯中征集，不得有误。其实，远在三峰山的拖雷与汉室侯万户长董文炳等十几位将领正召开阵前军事会议，商量着如何以目前的阵势对付完颜哈达的大军。拖雷的担心在于至今派北去大汗处求援的蒙哥还没有音讯，他担心完颜哈达如果知道自己兵力空虚而出兵反击，形势就会十分的危急。刚好董文炳已经跟完颜哈达联系好，3日后去关下叙话，借机去观他的动静。拖雷想借此机会亲自去会会这个所谓的皇叔。 岁月长歌，历史沉浮，英雄豪杰，壮怀激烈。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 三峰山一名三凤山，分为东峰、西峰、中峰。中峰之上为三峰山之绝顶，是蒙古与金朝交界地区的高峰之一。该山因有三峰起伏、回环错裂而得名。完颜哈达率领的部队就驻扎在西峰和中峰之间，该位置易守难攻，地势险要，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防御敌人的天然屏障。金军元帅完颜哈达披着典型的金军元帅甲胄，坐骑是匹昂首而立的白马，身后几百名元帅亲军甲胄鲜明，刀剑耀日。清一色的红马队伍两侧是众多将军幕僚，个个气宇轩昂，不可一世。完颜哈达长髯飘逸，面目宽和，百年盛朝的皇族元帅，其威仪果然是令人震惊。拖雷大王骑着一匹黑马立在阵前，左右有董文炳十几名将领，身后是几十名亲军，一律是牛皮甲革，色彩不鲜，气势威仪则远在金军之下。完颜哈达轻轻一笑，在马上抱拳行礼道，拖雷大王，久闻你的大名，近日得见，果然威仪冲天，名不虚传，幸会幸会啊。拖雷也施礼道，完颜元帅面容威仪自不必说，令我佩服的是治军有方。你看你的亲军 多么整齐而英武啊！完颜哈达语风一转，托雷大王，你们蒙古人已经有了那么大的草原、山川、河流，灭了那么多国，还贪心不足，侵略我国土，杀戮我人民，你们何时是了啊？当年我们金国封你傅韩为经略使，助你傅韩征服塔塔尔部，为你们报了世仇，为什么你们不感恩戴德，反而恩将仇报，逼我过甚？托雷冷笑，哼，完颜大元帅，你是金国皇族，你应该知道你们祖先干的伤天害理的事儿吧？当年你祖在蒙古高原各部落间挑拨离间，引起互相残杀，草原夜夜冤鬼哭，你们还采取灭绝人性的三年一剪钉之法，每过三年越过界壕，屠戮我高过车轮的男丁，你们又灭辽逼南宋，你有何脸目说我们蒙古人？完颜哈达也冷笑道，哼，你不要说了，我看我们还是刀兵说话吧。托雷说，你还记得当年我傅韩与木华黎太师仅以3万之众击败你元帅蒲察七金的30万大军，进居庸关占领你们中都燕京的事情吧？你这个三峰山与当年的居庸关相比如何？完颜哈达蔑视道，哼，三峰山不是居庸关，完颜哈达也不是蒲察七金，不必多言，你们的回回炮轰一轰泥土之墙可以，轰我这石砖之墙试一试。说完二人互相施礼，两军亲兵两翼闪开路，二人从人巷里各往回走。托雷还没来得及回到阵中，金军后队山林间突然出现了炮队，一将军手一挥，炮队向着蒙古军开始轰击。蒙古军突然受到炮轰，顿时大乱。董文炳直接大喊，保护大王，保护大王，快！几名亲兵策马过来保护托雷，冒烟火往前冲。托雷对董文炳大声道，命令大军调转马头，稳住阵脚，不要像兔子似的让人追着打。说完托雷自己率先调了马头，举刀于马首，大声喊道，逃跑者斩！这时后队里的蒙古军也杀了过来，金军见状连忙向蒙古军射箭，箭矢顿时如蝗虫般飞了过来。托雷正指挥着队伍，不想左胸中了一箭，几乎落马。金军阵营中的一亲兵看见托雷中箭，连忙大声喊道，元帅，托雷中箭了！完颜哈达兴奋异常，连忙大喊，哇，好啊，托雷中箭了，冲，杀了他！金军士气大振，气势汹汹地掩杀过来。董文炳焦急异常，对托雷说，大王，我挡住他，你快撤。托雷举刀在手，谁也不准动，违令者斩。见完颜哈达率领部队马上就要杀了过来，托雷挥刀砍掉了插在左胸上的箭杆，若无其事地迎住了完颜哈达，二人勒马相对而立。托雷大声道，完颜哈达， 你身为皇族元帅却如此卑鄙，你还有何面目回军见我？ 完颜哈达见托雷神色坦然，身后的兵马整齐而虎视眈眈，心生疑惧，在马上施礼道： 大王息怒，军卒勿放火炮，失礼了。 说完挥了一下手，示意部下撤退，狠狠地瞪了一眼那位报告拖雷重箭的士兵。金兵刚走远，拖雷支撑不住，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昏了过去。士兵赶紧把拖雷带回营帐抢救。等拖雷睁开眼，第一件事便是嘱咐董文炳自己受伤的消息不得透露半点风声。董文炳答应了托雷，并告诉托雷金兵已退，不必担心，养伤要紧。托雷摆了摆手说： 还有，今晚开始以20000兵马猛攻三峰山大关，每一天换20000人马轮流攻击，造成必得之势，迷惑他们，瞒住我受伤的真相，等待援军到来。 董文炳跪下道： 大王，你用军法处罚我吧，都因为我疏忽大意，没有看出他们会如此卑鄙，利用阵前绘画之时下毒手，差点酿成大祸。大王处罚我，以严军法，以儆效尤。 托雷拍了拍董文炳，笑着说： 这不能都怪你，我打了这些年仗，忘了兵不厌诈，军前无信可言之说，轻信了他们。按你们的话说，就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但是你作为主帅也有故事，我罚你从你中原领地上调出800担粮食供军用。 托雷中箭后身体是每况愈下，每天躺在床上激烈的咳嗽。董文炳又请来萨满法师做法事，祈祷长生天护佑托雷健康。萨满法师全身披挂着法衣，手中拿一剑，在托雷头前摆一火盆烧着，把剑在火中烧红，然后在空中挥舞，口中是念念有词： 山神水神万灵之神，长生天命我大王征伐无道，如果是触怒了众神灵，我们以珍贵的礼物祭祀神灵，护卫我大王消灾迷惑，平安无事。 念毕，把剑插进清水里，然后把清水泼在地上，看着水形嘀咕： 这是触怒了三峰山的山神呐。 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作者巴根，演播殷超，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 爱人